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如果说流行音乐是小洋房，那古典乐就算摩天大楼了。相比流行乐，古典乐的根基当然很深。当较感性的流行乐遇到了逻辑性很强的古典乐，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到张信哲《歌时代二》当中便有了这么一次尝试。从小在唱诗班长大的张信哲一直想拥有一张古典专辑，于是他邀请到了莫斯科交响乐团与流行乐手在北京音乐厅以 one take 方式完成专辑的录制。我们来听他翻唱张靓颖的这首《终于等到你》。 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脚，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会让人 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选自他的《歌时代二》，请记住，这是现场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共同完成 one take 的方式，实际收音。大家来感受一下张信哲的现场功力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靓颖的一首歌曲，她在个人古典与流行跨界音乐会当中呢翻唱电影《第五元素》插曲，叫做 The Diva Dance， 高难度的花腔挑战人类极限。而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张靓颖已经通透了。当一个流行歌手打通风格的任督二脉，需要不断的尝试和练习啊，她完全可以做到美声和流行同体。 们听到这是张靓颖的现场，也是相当了得带来的 The Diva Dance。下面是他的这个新的 title 之下哈，我们要听这首歌啊。他现在新的 title 就 Life 王，漂亮的高音已经啊媲美童声的天籁啊，在一瞬间从极弱到极强，从极低到极高，而且音色一定要保证统一不断层，并且保持高质量的共鸣，是不是很难？他做到了，我们来听这首《星星》，张杰 Life 王。 Oggi non darà sa si be, sarà va, va pos. Draci vola più sa vesler, yes vesler, iros. Draci vo ple volta placar, i du tashti. Vatte miria diria se pia, nic vo ne asti. Ya ple voli toga placar.Так лихнив нет, байт мида эста река, тот спёт нит вет. Ноц мистус даст даб мерехко, хоть се близка. И не знаю, хач ты лиши, или я пласка. qua giù. Vedrai, vedrai, vedrai, tu vali sì per me qualcosa più dell'oro, qualcosa come un'alba che io aspetto.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goodbye.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be mine, my love, if only. 既然爱让你找到真切，其他都无所求，早就无惧任何危险，早就该一起往前走，你我却放手。如果能 这是张惠妹和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今年60岁，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波切利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If Only》。两人合作呢，完全是听声识朋友。在不知道张惠妹在中文歌坛影响力的情况之下，张惠妹的声音打动了波切利世界级的耳朵。在一首歌曲当中，两个人用两种唱法却完全的融合，毫无违和感。当然啊，被誉为世界第四男高音歌唱家的波切利，这不是第一次和中国的女歌手合作。下面这样有点百老汇爵士风格的 Chick to Chick 是莫文蔚和波切利的首次合作。 Karen 挑战这样有点轻歌剧的作品是游刃有余，而且富有诗意。 Heaven, I'm in heaven, e il mio cuore batte così forte che non riesco più a parlare, sai perché? Sei la donna più incredibile che c'è.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Tempo libero, follie, viaggi all'estero, ma che? Niente al mondo è così bello come stare. E la vita, questa vita, è uno sballo hai spazzato via i problemi, le paure, i dubbi miei. Che bello stare qui, accarezzarti così, parlarti così, felicità, heaven. I'm in heaven. I'm in heaven. Sei l'uomo più incredibile che c'è. Heaven. Lascio il mondo alle mie spalle e corro qui. Forse non è bello, forse non è chic, ma che bello stare insieme. Ma che bello stare insieme e restare guancia a guancia, cheek to cheek. Cheek to cheek, 里面的这个弹音 tre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下面我们来听萧敬腾2009年王菲专辑当中的《给爱人》啊。这张专辑呢定义为古典化流行，以古典的严谨细腻来改善流行音乐的随意性啊。 城市的灯火，我仿佛看到你招手，穿我爱的紫色微笑在等我，走过一扇灰扑扑的楼，那陌生言语的问候，总想为你背诵，让你也感受，选择不对你说，默默努力实现你的下山啊，飞过大冰海洋，我可找到你说的地方，努力寻找那道无暇的阳光。有点无聊，尝试往我们快点老，步履蹒跚的脚再也不逃跑。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国榜第一个小时，让古典与流行来碰撞一些火花。最近我看到周杰伦和郎朗互动非常频繁啊，周杰伦也有当琴童的经历，长大之后钢琴就成了他耍帅的武器啊。古典音乐呢，提供给周董非常多的灵感，像《半导体》和《场景式前奏》当中用到了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的旋律。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是向这位波兰钢琴诗人来致敬。那么接下来这首《琴商》当中呢，柴可夫斯基的《船歌》贯穿始终，间奏部分将土耳其进行曲降速演奏，激昂变浪漫，我们来感受一下，周杰伦。情商是琴商，钢琴的琴，来自周杰伦。在2013年，李健推出了一张古典混搭流行的专辑，叫《时光》啊，重新改编重唱了他之前的一些代表作。流行歌手到了一种境界，便选择在古典音乐的海洋当中来吸收养分啊。在李健眼中，古典乐比流行乐格局更大，内容更复杂，而听古典音乐的习惯也影响了他的音乐风格。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曾在田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李健古典版本的《风吹麦浪》选自他的《时光》专辑。下面这位当然也是深受古典乐的影响，科班出身，有着深厚的古典基础。后来他进入到歌坛，成为了兼备艺术品质与流行气息的音乐人啊。第一张专辑《上海梦》当时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厚的印象啊。当时他创作的作品总是带有个人的属性，并将古典的优雅与流行的自由合为一体。我们来听李泉、卢巧音《夜色》。 爱情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可缺可点？还是要将每一句蜜语甜言轻轻放进双眼？ 文字未必好解释， 视线或背视吻合，擦出浅火，流星还未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跟你说得清楚的，冬天 对我望着，我对你望着，My baby。 光照亮我的纠结，等不到抱歉你没有露脸，我还剩下同一点点，越被挡住半边那一暗面谁都看不见，就像我的字典只剩下离别，浪覆盖海面，老人抽着烟，我亲手抚摸着琴键，当走的画面像幅幻灯片，定格你无所谓的脸，语数代表倾听两个字眼，目光背着眼，追问能不了我冰冷的思念，你像只黑色蝴蝶飞舞翩翩，降落在身边，画着黑色眼线，踮着脚尖，香味很特别，身上鳞片换作素颜，说已经改变，一个转身却又飞回你的世界， 听哈、啊，汪苏泷2014年专辑《传世乐章》当中的《黑色蝴蝶》，汪苏泷用这张专辑来致敬他自己从小学习的古典音乐，所以这张专辑带着古典音乐的基调。这首歌呢，刚才大家听了，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说到古典与流行的融合，往往古典名曲当中的运用是与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呼应的，经典的旋律会成为流行歌曲重要的注解和补充。当然听了这些歌呢，你会更让我们感叹古典音乐的历久弥新，两三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来哈。我最近也开始听古典音乐，每天都听哈，会让人自己的内心 peace 下来。下面失恋情歌与带着忧郁色彩肖邦的E大调钢琴练习曲的结合，是蔡依林的《李仁杰》。 在我们的故事写下结局前，请你聆听最后未走的音乐，幸福渐远，心跳渐弱，回音在笑着不后停留了好久，当每一个当下变成过去后，也许是离人们的折磨，在狂欢时寂寞，从绝望里复活。